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51集。 胡大姑娘说道， 妹妹辛苦了，咱们虽不是一母所生，但也未出五服，血脉相连，何况今都在兰家，一堂为先，只有我们两个胡门，很应该相亲相爱，一同辅佐小宋，侍奉尊家。 宋福坛不知道说什么，他为什么在这里拥有性命了？胡七十九也埋首在胡大姑娘怀中，他比胡大姑娘稍矮一些。 大姐姐说的是，您多在庙赶山，我一定会牢记您的教诲，向您学习。 姐妹俩好一番交谈，胡大姑娘甚至允诺胡七十九出去可以借她之名行事，然后胡七十九就钻进了蓝河的行李箱。蓝河这才算恍然大悟，失笑道，我就说你们怎么这么要好了，是想着一起抵御外敌呀。挖墙脚的当前，胡大姑娘知道同门多狡诈，自然和胡七十九携手打发时间比自己更多的胡七十九紧跟在蓝河的身边，防止其他仙家趁虚而入。胡七十九说道， 哪有，贴身照顾你罢了。 柳十三在旁边嗤笑了几声，仿佛是看不起胡门的小家子气。作为一个野生家仙真龙十三爷，他有信心无论来多少家仙，他都是武力值最高的。胡七十九呵呵了一声， 我这样做难道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柳十三傻眼了，什么意思啊？蓝河倒也没拒绝，因为现在这个形势胡七十九跟着的确更方便，有些什么鬼啊妖的先就被他拦下来了。如此胡七十九跟组贴身守护，为期两个半月的拍摄就算完成了，那众多口红色号般的狐仙也没有找到趁虚而入的机会。而这个时候也要到苗年了，蓝河提前打视频给爸妈交代了他交男朋友这件事，一开始说的比较委婉，但爸妈都是做老师的，逻辑很清楚，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你的意思是？ 蓝河父亲震惊到仿佛视频卡住了，他还想催蓝河找对象来着，没想到蓝河才说完想回去探望就交代了这件事。龙老师反应稍微快了一点， 是不是那个小宋啊？ 他认识的蓝河圈内人也不多，上次见了宋福坛和陈星阳，比较之下他觉得宋福坛更像。蓝河答道， 是的，而且他也那个。 蓝河比划了一下没有直说，但是父母都明白这个意思，就是宋福坛也能见到鬼。蓝父不认识什么小宋，他平时是很斯文，这个时候也说不出什么激烈的话来，只是难以置信的道， 你从来没有说过表露过，是不是爸爸妈妈对你的关心不够啊？哎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是否搞清楚了？你们也许只是知己的情谊。 他想到儿子与众不同的经历，就觉得他是因此很没有安全感，遇到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后更是在一起了。 所以我想带他回去当面和爸妈聊一下，我们的确是认真的。 蓝河道，天下父母的心态是差不多的，虽然蓝河经历没有宋福坛那么惨，但他父母也很在意这一点，加上都是教师，就算有什么意见也不喜欢大吵大闹解决。回过神后严肃地问明了宋福坛的身份，同意当面谈。聊到这里，蓝河就觉得有一半以上的把握了，轻松不少。 外婆呢？我和外婆也打个招呼吧。 外婆还在睡午觉，你定了航班告诉我们，我提前给你割肉。 龙老师精神很快转到了蓝河要回来这件事上， 不管最后聊的结果怎么样，儿子工作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还有，你那刺猬带不带回来？我帮你洗刷了。 蓝河说道。 不用了。 可怜的白武应该不敢和他回去吧。蓝父则坐立不安，他不太了解呀，刚刚都没能多说几句话，现在甚至想立刻查一下有关同性恋的论文。蓝河见状，和他们又聊了两句也就挂了。各地的苗年时间其实不同，但是都是秋收后的吉日，像蓝河家那边一般是在农历十月，也就是公历的十一月左右，为期半个月。蓝河就不带家仙回去了，只吩咐他们乖乖在家。柳崔堂痴痴道： 我这真的不能去吗？ 不能。柳十三游走前嘶地叹了口气，宛如轮胎漏气。蓝河和宋福潭一起上了京城至湘地的飞机，因为昨晚睡得太晚，上去就戴了眼罩。蓝河都快睡着了，感觉倒有几个人在前排坐下，其中一道声音格外的熟悉。 哎，师傅，来，您靠窗坐。 啊，好。哎呀，徒弟们吃起来都买得起商务舱了。哎呀，您要回去过节呀、啊、那必须的。 蓝河有段时间没和英韶见面了，作为一个古诗，英韶虽然是东北人，但他师父却是地道的乡省古诗。蓝河还未见过英韶的师父，正想掀开眼罩打个招呼，就听到英韶的师弟说： 哎，师父，我真不想去，每次见到师伯都要打压鄙视我。 英韶怜爱的道： 哎呀，算了，师弟，来都来了，大过年的都是同门啊，他是长辈嘛。 师弟没说话，随后便说道： 哎呀，师兄，你这是什么蓝河行为啊？ 蓝河无语。怎么，我的名字可以这样用了吗？殷韶还毫无所察，和师弟笑成一团。蓝河的身份在圈内是传开了，师弟们起初知道的时候也是很不可思议，寻思这人也太能装了，随之就是和其他人一样拿来老爷玩梗。殷韶的师父不懂这些网络语言，倒是问道： 怎么叫蓝河行为啊？蓝河不是 那个传说中的无常吗？还挺照顾他徒弟的。殷韶的师弟立刻讲解起来：蓝河这个词该怎么用呢？ 他帽子上写的不是来都来了吗？但凡有人讲类似这样的话啊，就可以说对方蓝河行为。另外， 蓝河无语，这个词条是进了阴间词典吗？殷韶的师弟正兴致勃勃地说着，那边有个空姐看到蓝河醒了，摘下眼罩，因为很喜欢他，立刻走了过来。 蓝先生，您需要水或者毛巾吗？ 蓝河说道。啊，不用，谢谢。听到声音的殷韶师兄弟傻眼了。师父没听过蓝河的声音， 怎么了？ 殷韶和师弟缓缓回头，当时就腿软了，脸也白了。空姐还没走，见状奇怪的道： 先生，你没事吧？不舒服吗？ 蓝河还有心情笑一下。Hello，要签名吗？殷韶说道： 要。 空姐这才释然，原来是看到了喜欢的明星，反应才这么大。他红着脸道： 我也特别喜欢您的作品。 蓝河大方表示都给签。在给殷韶写的时候还笑眯眯的道：我给你写一个祝你演技精进好吗？ 好。 空姐好奇地看着殷韶： 您也是演员吗？ 殷韶要哭不哭： 对，108线的。 等空姐离开后，蓝河才一人弹了一下脑门。蓝河行为，我让你们看看什么是蓝河行为。 殷韶灰头土脸地捂着脑门岔开话题。 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来老爷，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师父。 殷韶的师父笑呵呵道， 鄙人是殷韶的师父马清辉，有了你对他多加照顾了。其实呢，这几个小子平时也是很崇拜你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殷韶的师弟可怜兮兮的道， 哎呀，来呀，而且我师父也是苗人，都是自己人啊。 乡地那么大，哪能是苗族就是亲戚。不过马清辉头发也花白了，叫声老伯肯定是不亏的。蓝河道，看在长辈的份上，今天只谈一下。航班的目的地是湘省的省城，蓝河除却开头和殷韶他们聊了几句就继续睡了。到了省城的机场就分道扬镳，还得转车去蓝河家所在的城市。抵达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一进家门就看到舅舅阿姨们都在，都是来蓝河家做客，见到他热情的招呼。 哎呦，蓝河回来了哟，还带了朋友啊，长得这么帅，也是演员吗？ 蓝父干笑，和儿子相反，他不太会演，而且如果这个时候说了，以后要是大家都知道真相了怎么办？倒是宋福谈很自然地和他们打招呼，从朋友变男朋友有什么奇怪的？ 我是蓝河的男朋友，和他回来感受一下苗年的气氛，叔叔阿姨好。 又递上了自己带的礼物，龙老师也只是别扭了一瞬就接过了礼物。 来就来吧，还这么客气，你们还没吃饭吧？我热一下菜啊。 蓝河也和长辈们一一问好了，他们本来也准备离开，只和蓝河说， 朋友要感受气氛，那要带到寨子里去哦。 这城里大家都汉化了，过年气氛也没有寨子里那么浓，要是外人想象的场景得进山才能看到。带他们离开后，蓝河早睡的外婆也被蓝父叫醒了，拄着拐杖出来，用苗语嘟囔了几句。蓝河抱了抱外婆，给她介绍， 这是宋福谈，我朋友。 外婆点头打了声招呼，让宋福谈吃饭。 您好。 宋福谈没听懂，总觉得应该不止打招呼，迟疑地看着蓝河。 我不懂苗语，你翻译一下。 啊，他说的普通话。 宋福谈和蓝河都无语了，龙老师都笑了。 塑料普通话口音太重了，没什么，就是让你吃饭呢。 蓝河的外婆大半生都生活在苗寨，很长一段时间只用苗语，汉语确实一般，加上南方口音重，他一本正经地和蓝河的朋友说普通话，宋福谈还以为他在说苗语呢。这一出倒是让气氛轻松了很多，蓝父也尽量友好的道， 这南北方言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南方十里不同音。 这段时间也查阅了不少资料，他也看了宋福谈的作品，不论性向对方都相当优秀。宋福谈道， 是的。 他有点着凉，咳了两声，外婆听了就指了指他， 喇叭坡。 宋福谈说道， 喇叭粥。 蓝河笑道， 外婆说喇叭坡啦，就是掐蝴蝶。我跟你说过的，我外婆以前在寨子里面呢学过一些草药，能治点小病。前胸这块的形状不是像蝴蝶或者像飞蛾吗？所以和肺部有关的他们都叫飞蛾症，如果出现咳嗽气喘之类的肺部疾病症状，就可以在这个蝴蝶形状的部位内取穴位掐刺，能够治疗的。 而且苗医总结了，不同的病蝴蝶部位可能也会有变化，长出蝴蝶斑，比如这块皮肤发红发黄，那么这种病呢就是八剖冬，如果是褐色灰色呢则就是八剖劳。宋福谈低头一想，以锁骨为终点，前胸廓确实是像蝴蝶。外婆热情要求给宋福谈掐一掐， 直说掐一掐就好了，把他带到了开了空调的房间里去，叫他脱衣服。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